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38集。周思月心里莫名的烦躁。 我不想回去，要不你收留我一晚？ 做梦你！ 小气！ 赶紧给我起来，别耍赖皮。 那我找别人去。 你敢？ 结果那天晚上，丁宪还是被周思月拎着送回了家里。叶婉贤看见周思月的时候，脑子里也是一愣，这俩人怎么走到一块儿去了？周思月礼貌谦逊地将人还给叶婉贤，又随口胡诌了几个理由，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也没把丁宪给供出去，还顺手帮他打了个圆场，一下子让叶婉贤的好感倍增。 叶阿姨，我跟丁宪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就顺便吃了个饭，一起回来了。哦，我爸妈刚出差，顺便让我送点东西过来，就一起烧了。 叶婉贤接过周思月手里的小点心，心里还挺惊喜，看着周思月， 哎呦，谢谢啊。哎，上回做的芙蓉糕好吃吗？ 嗯，挺好吃的，我爸单位还有人来要过几次。 那就行，下次啊，我再给你们做，让谢谢送过去。谢谢这丫头给你添麻烦了吧？ 没有，叶阿姨，我俩是同桌，她挺听话的。 哟，你俩是同桌呀？ 嗯，她没跟您说吗？ 这孩子不太爱聊学校的事儿。来来来，先进去吧，我跟思月说两句。 丁宪进去后，叶婉贤又不放心地回头看一眼，神神秘秘地把周思月扯到一边。少年低头看着他拽着的手腕，微微皱眉，但还是忍住没说话。两人往门口的树下走，叶婉贤又四下看了眼，压低声音对周思月说： 哎，学校里是不是有什么男生在追我们家谢谢呀？ 莫名的，周思月想起刘晓峰那张通红的脸。 他跟您说的？ 周思月抽回手，微微眯起眼，侧头看过去。叶婉贤愣了一下，索性顺水推舟，企图在周思月口中套出话来。 好像是有个男生给他递了张纸条，我看他最近学习都心不在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 叶婉贤问完，岳母觉得这么直接问一个男生倒有点难为情，于是说： 阿姨这心里藏不住话，羡羡这孩子藏藏掖掖的事情太多，我也是没办法。 明白。 哎，你们学校今天补课了吗？ 周思月看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半晌，反应也很快，一只手还抄在兜里，另一只手用指尖轻轻蹭了蹭鼻尖。 补了，补了数学，我俩一起补的。 哦，那你对羡羡的事儿应该也不太了解了。 嗯，不太了解。 哎呀，好吧，那阿姨呀，就不打扰你了，赶紧回家吧。谢谢你送谢谢回来啊。 您客气。再见，叶阿姨。 叶婉贤站在树下目送周思月离去，少年的背影一摇一晃，消失在巷子尽头。叶婉贤这才叹了口气，进屋去。丁俊聪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里的猫和老鼠，见货捧腹哈哈大笑。叶婉贤扫一眼丁宪紧闭的房门，终究是没再说什么，走过去关了电视，对丁俊聪厉声道： 写作业去。 哎呀，马上就看完了，哎，不让我再看会儿吗？ 叶婉贤难得没纵容他，拔了电视机插头，指着房门： 去不去？ 见他真要发火，丁俊聪也识趣得很，满脸幽怨地站起来去穿鞋。 顺便去你姐房间看看她睡了没，没睡问她要不要吃东西。 丁俊聪跑过去，把丁宪的房门敲得砰砰作响，扰民得很。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来，你回房去。 叶婉贤把丁俊聪拉开，拧了两下房门，没拧开，知道被丁宪反锁了。自己这个女儿向来是头倔驴， 这一点他很清楚。因为丁宪向来听话，叶婉贤在他身上投放的精力很少，也一直觉得这女儿不需要自己操心。今天这一下着实有点把他吓到了。刚才在门口，他跟周思月确认了今天学校在补课，现在回过神来，他也清楚自己今天的反应有点过激，他也意识到了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疏导。 你把门打开。 我睡了。 哎呀，你先打开，我跟你说两句话。 您说。 今天头发剪了多少钱啊？ 5块。 我给你的钱是用来吃饭和买书的，不是让你拿去剪头发做些乱七八糟的事的。还有啊，下次想剪头发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从你伙食费里扣。 丁宪忽然明白自己对这个家还有眷恋的原因是来自叶婉贤偶尔的温柔，比如现在。两人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争吵，早些丁宪不懂事的时候经常会跟弟弟争宠而惹怒叶婉贤，两人吵过一架之后，叶婉贤也都会比以前改善一点。 最近黑板能看得清吗？ 嗯。 丁宪摇摇头。 今晚把作业做了，明天我带你去配眼镜，顺便给你买件衣服。这么久了穿来穿去就这么几件衣服，也不怕别人笑话。 每回吵完架好像都比以前更亲近一点。丁宪想说不用了，衣服够穿就行了。叶婉贤也不再搭理他，自顾自进房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反抗就这么偃旗息鼓了。周一照常上课，期中成绩放榜，丁宪考了班级15名，全校45，周四月班级第5，全校第10。相比较入学的时候，两人的成绩都得到了稳步提升，特别是周思月提升得很明显，这让刘江很是宽慰，在早自习的成绩分析上还特别点名表扬了他。 周思月这几次考试啊，发挥得都很不错，人家一边忙数学竞赛还能一边复习，你们多跟他学习学习。 刘江话锋一转，扫了一眼第一排的何兴文，剩余的话没再说下去。 表扬我又不是表扬你，你在那边嘚瑟个什么劲儿？ 周思月瞧了眼偷着乐的丁宪，摇摇头继续写他的卷子。丁宪小脑袋一歪乐了。 咱俩现在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表扬你我与有容焉呀。 哎呀，倒八辈子大霉了，跟你捆一起。 何状元都才考第6啊，这回你心里是不是高兴坏了？ 你考第6我更高兴。 男生心思没女生细，像周思月这种人更是懒得计较，他向来没把谁当做过对手。 我这种外区上来的，我就不指望进前10了，保持在重点班前20，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出息。 自那之后，7、8回冷空气造访之后，北京的天彻底冷了，走在街上寒风刺骨的让人直打颤。月底的时候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3中的学生也减少了外出活动，全窝在教室做题。周思月的竞赛已经进入了20，其余的学生又要紧接着准备期末考试，班级的气氛渐渐凝重起来。丁宪也能感觉到周思月的紧张，桌上的课外书全都不见了，摆的全都是奥数的试题和模拟卷。现在忙起来，两人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别说聊天了，周思月有时候刷题刷入迷了，水也忘了灌，想喝的时候一抬手空了，又懊恼地抓抓头发。小姑娘心思细，这些都被丁宪看在眼里，下课的时候顺手帮他把水贴满放回去。周思月也浑然不觉，等喝到嘴里才惊觉，这杯子里哪来的水啊？他想了几秒，猛然转头看着丁宪半晌。那小孩正低头趴在桌上，抓耳挠腮地解一道简单的代数题。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好久没有管他了。他 给人把卷子抽过来摆在中间，低声跟他说解法。 我自己能解。 丁宪想抽回来，被他用厚实而修长的手臂牢牢压住。周思月自顾低头写，没搭理他，一边写一边说， 最近没时间管你，你不懂就自己问，别不好意思，反正除了我没人知道你蠢。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丁宪一边对他恨得牙痒痒，一边又喜欢他喜欢的无法自拔。不过丁宪也不敢再问他，他时间紧张，又怎么好再让他为自己的事情分心呢？那天刚从老师办公室回来，在门口遇上了正巧来问问题的刘晓峰。本来两人除了那次运动会也没什么交集，刚巧那问题丁宪也不懂，就顺势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回来的路上两人还讨论上了，发现水平差不多，挺投缘的，加上刘晓峰为人憨厚，也不爱怼人，教题目又很耐心，于是两人莫名成了战友。直到周思月在丁宪的桌上发现了刘晓峰的作业本，他蓦然又想起那天丁宪妈妈的话，莫名的心里有点燥。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